访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刘畅。今天我要为您诵读的是当代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作品《野葡萄》。这首诗它描写的是在夏天野葡萄漫山遍野的生长，它所带来的一种生命力和让人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活力。听听看，它描写的是不是你脑海当中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呢？野葡萄。除了夏天，我还能在哪里等待？希望如愿，绿意正在蔓延，整个山间风吹不起浪，几串饱满的思绪向高处攀登，尽可能让一切一切的力量散布在广阔山野。希望你来采摘黑黑的晶亮的目光。 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清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环球旅行家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我们先说一下北京天气。北京这个天气呢，重点还是预报中的这个雷阵雨。目前呢，是从卫星云图以及这个雷达回波图上看的话，这个主要的降雨云段，是在河北保定到廊坊、天津、这个唐山、秦皇岛这一带，正在它是向北京这个移动的，但是呢，移动速度比较慢。就这个主要的降雨云团来说的话，会逐渐的北抬到北京的东南部地区，下午到傍晚呢会出现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 嗯， 这个东南部地区出行呢要注意这个防范短时的强降雨天气。 嗯， 另外的话，今天上午11点左右开始，这个大兴、通州的局部和平谷的大部地区呢是出现了降雨，这个尤其是平谷本站的话，这个降雨是达到了一个26.7毫米。现在虽然这个明显的减弱了，但是中午到下午，包括上述地区以及这个其他地区，还会时不时的激发出来小块的这个降雨回波， 嗯， 也可能会出现零散的这个降雨天气，也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雨、防雷和这个出行安全， 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天气来说的话，也重点是有这么两个，一个呢就是目前 在孟加拉湾到这个南海以及菲律宾这个东部洋面上呢，是热带云团是相当的活跃，未来几天像越南啊、老挝呀、菲律宾都将受到这个系统的影响，降雨天气比较多，尤其是越南这个持续的降雨啊，可能在部分地区引发这个河水上涨啊和山区的这个地质灾害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重点加以防范。那么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亚洲第二个重点，就是日本高温天气升级，而这个朝鲜半岛北部呢则是降雨加强，天气比较凉爽。这个日本呢是连续暴雨这个带来了这个严重的灾情，而且呢灾区呢正在经历高温天气，特别是日本中西部地区，湿热的天气呢容易引起中暑，去那里旅游的话身体方面呢将面临比较大的考验。 嗯， 那么身体比较弱的呢是尽量避免前往这些地区。那么朝鲜半岛北部的话就是天气比较凉爽了，但是这个频繁的降雨呢对旅游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这个朝鲜半岛北部呢它这个降雨比较多，所以呢天气是比较凉爽，但是呢就是降雨呢对旅游还是不太利的。这是亚洲的天气。从欧美天气的重点来说呢，就是英国和美国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这个高温天气。这个英国伦敦在过去一个月呢有20天的时间呢气温都高于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天气的这个炎热程度啊比较少见。未来三天英国这个有效的降水呢还是没有丝毫的音讯，这个气温还会再次飙高，可能会这个迎来又一个干燥的周末。 嗯， 那么本周末呢北美大部分地区是炎热干燥，尤其是美国大部分地区被这个高压控制，气温偏高，体感闷热，像美国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尤其是华盛顿州和这个俄勒冈州，这个中部地区吧，这个最高气温可能达到一个38度到40度这么一个程度。 嗯， 天气炎热。那么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呢，本周末部分地区也将迎来一轮这个高温热浪天气。如果去往上述地区的话，重点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总的来讲，就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郭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穆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脚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格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列、阿杰林、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又到了俄罗斯城市之旅的节目，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周一次，恐怕大家这个等的时间有点长，不像球赛啊，球赛等了2天就会来一波，来一轮。那今天呢，应该说是很多的朋友在等待明天这个三四名和后天决赛、总决赛的到来。 我想采访一下你们男生哈，你们球迷 为 什么会不会对最后这两场比赛有一种舍不得看的感觉？就是又很期待，然后同时又舍不得看。 嗯， 毕竟看完以后就要又隔4年。 嗯，我的答案留在后头。我们先来采访一下今天到来的嘉宾，好吧？ 对，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个俄罗斯城市旅游这个观光一些指导的，是来自中信旅游俄罗斯部的孙爱军，欢迎一下爱军。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阿军，刚才这个问题能不能先给我们回答一下，你也是看球的人，是不是也有不舍的一个情绪在其中？4年一次啊。 其实吧，我本身还是挺期待这个俄罗斯队能进入到这个四强当中的。 到底是搞俄罗斯旅游的？ 真的，因为本身就做俄罗斯旅游，所以特别期待。因为其实当时就是在因为俄罗斯的开幕式那天我去了，我带团去的第一天就是俄罗斯的开幕式。 嗯， 那天晚上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现场特别的火爆。 嗯， 然后俄罗斯球迷呢就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他们也期待呢自己的球队能取得好成绩。 嗯， 但是真的在卢日尼基呢赢了。 嗯。 赢了之后呢，整个俄罗斯就疯狂了。那之后的比赛呢，我也陆续看了。其实俄罗斯的球迷没有太期待，就是他的足球能够，俄罗斯足球能够从这个进入到16强当中。 能踢多远？ 能踢多远？他们自己也心里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俄罗斯呢这个球队呢很顽强，就是终于呢没让自己的球迷失望。所以呢，通过这个之后呢，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战斗民族啊，他这种战斗精神，他就不服输。就是你可能觉得我是32强当中垫底的球队，但是我一定要做出一个成绩，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我真正的展现了这个我本民族的一种精神。 所以其实对于后面的两场球赛，虽然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了，但是还是觉得有期待。 对， 而且刚才袁英说到这个不舍，我就想起来，就是小时候啊，这个吃好吃的东西，吃了最后那么几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回想一下， 对呀， 这东西快没了。 是啊， 其实我现在更期待这个克罗地亚能取得好成绩。 哎，他是有目标的。 对，因为克罗地亚他本身也是斯拉夫民族嘛。 但是其中一员大将据说今天腿部有伤。 对 啊，可能无缘决赛。 但是克罗地亚很有意思啊，克罗地亚一直都是能够拖到加时，然后呢还能拖到点球，总是在加时中给我们一些惊喜。 你知道他们这回怎么说这个加时的？克罗地亚比其他的队伍整整多踢了90分钟，就是因为他们加起来确实这几场加时赛对他们的损耗太大。但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俄罗斯今天的城市之旅呢，我们要说到的目的地其实就跟决赛来临的这一天这个城市有关。 因为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细心的都盘算过了这几个举办城市哈，其他的我们都提了，唯独没有提最重磅的莫斯科。 而且刚才这个阿军也跟我们说莫斯科应该是整个俄罗斯旅游当中最重要的一站。 对， 因为无数的游客从 对没错，因为来俄罗斯旅游啊，就是一定要去莫斯科。 对， 如果不来莫斯科就不叫俄罗斯旅游。 你刚才回忆说在开幕式的时候， 对，在开幕式的时候那一天 其实在莫斯科 啊，我那天我是在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对， 但是你是加入到这个狂欢的行列当中了啊。 因为晚上的时候我出去了，我想感受一下气氛。所以我就是到了这个圣彼得堡最热闹的涅瓦大街上 啊。 然后当天这个整个这个涅瓦大街就是人流攒动，这个汽车呀都堵车，然后球迷啊各国的球迷等于都是在这个涅瓦大街的两侧，然后欢呼，披着自己国家的国旗，穿着自己国家队服，很有意思。 刚才说圣彼得堡在那儿，其实是看了在莫斯科的那场比赛，对吧？啊，圣彼得堡跟莫斯科之间有多远的距离？ 大概700公里左右。 哦，还算是在俄罗斯近的。 对，我们经常一提就是上千公里，是吧？ 对。 这个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可以选择飞机，然后也可以选择夜火车，也可以选择高铁，有三种方式。然后可以进行。 大概飞机700公里的话，那也非常快，就能到 了。飞行不到2个小时。然后呢，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一般晚上10点钟火车的话，大概早上6:10左右到，8个小时10分钟左右。然后还可以选择动车，动车也就是它所谓的高铁，它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210公里，大概 这在俄罗斯应该是很快的速度， 大概4小时10分钟左右，可以到达莫斯科。 我们听到210公里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高铁来讲不算什么， 不算快，对。 但是这个喀山到莫斯科的高铁修成之后。它速度提升了， 是即将要 现在已经通车了， 已经通车了 ，就是为世界杯通车的 哦， 将近300公里 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在俄罗斯整个的这个交通方面，它也是在大幅度提升， 对 吧？如果是公路呢，有没有这样的？ 公路的话就比较慢了，因为整个这个俄罗斯它就只有2条环城公路，环城高速公路，就是州与州之间是没有高速公路的 啊， 所以呢，就是旅游当中呢，就是即使很短的路程，但是呢，如果是堵车的话，你会要开很久，就是在莫斯科流行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带客人去的话，客人可能会问说这个我们要走多久啊？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告诉他这个距离有多长，但是至于多久，要看堵车的状态， 不一定， 很难估算， 每次到达时间不一样，在俄罗斯世界杯这个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此时此刻啊，我们艾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最重点的最核心的这样一个城市了。 对，莫斯科，其实明天的3-4名的比赛是在圣彼得堡， 对， 然后总决赛会在莫斯科。 从这个半决赛开始 我们知道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城市了。嗯， 对。 在这之前呢，大家还经常会听到那些城市的名字， 其他 那些球场的名字。 对。 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发现，回归到最中央的部分。 嗯。 这两个城市呢，应该说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其实莫斯科当然它有两个球场，圣彼得堡一个，但是这都是最中心的，或者说最重要比赛的举办场地。 没错。 嗯。那这次这个莫斯科，刚才云一说到，圣彼得堡在明天。依次会在圣彼得堡、莫斯科这两个城市来举办他的三四名的比赛和决赛。 对， 嗯，那么我们先从莫斯科来看一看吧。 好， 因为很多朋友，我觉得对莫斯科的这个印象呢，无论我们从过去的老的歌曲当中，从这个老的文学作品里面，还是从我们两国交往这么长的历史渊源里面，我们都会发现莫斯科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这么一个城市。 而且就现在的旅行者来说，去到俄罗斯，不管你走哪一个主题的线路，莫斯科至少得刷上个三四天，才能够尽兴，是吧？ 莫斯科这城市太大了，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坐飞机，如果飞向莫斯科的上空，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莫斯科是在一片森林当中的。非常的绿 哦，它的森林覆盖率很好 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据了它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 哦， 这个城市呢也被称为，就也是世界上就是数一数二的这个森林覆盖率高的国家，高的 城市。 对， 这个刚才提到莫斯科啊，我们在想到说莫斯科是不能不去的地方，这在旅游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使得各国的游客或者全世界游客到了俄罗斯之后？不能不去莫斯科呢？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莫斯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很深刻了。就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最老的这个，当时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楼，包括军事博物馆，包括这个国际展览中心，等等这些建筑，你到了莫斯科之后，你会发觉，哇，一切都变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这些建筑其实影响了我们，就是北京的很多这个 建筑风格。 对，建筑风格。 嗯， 我们那时候被称为50年代十大建筑嘛。 嗯， 很多都是模仿当时原苏联的一些建筑。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莫斯科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关系。比如在我父辈那一年代，他们老习惯去吃一种好的餐厅。 嗯， 就是好的西餐，老莫。莫斯科餐厅，对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莫斯科对我们来说也很熟悉。同样的就是呢，就是再往前呢，就是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第三国际时期。 嗯， 就是那个时候总有一种声音，因为我们都是嘛，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阵营当中的所有东西呢，就是也要从这个莫斯科 共产国际的声音， 就是，共产国际的声音，第三国际的声音，要从莫斯科去看齐。所以莫斯科呢，对于我们这个影响吧，就是从老到中到于我们现在这年代都很深。所以说， 而且都有 、而且呢，就是你到莫斯科之后呢，你一定会想到红场，然后你一定会想到那个彩色的。这个大圆顶的这个圣瓦西里大教堂，这些东西就是已经深深的印在你的脑子里了， 潜移默化的， 对， 就会有印象。 所以说你来俄罗斯之后，你肯定会想啊，那我第一站我应该选择的就是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对于我们这个印象，包括我们的成长来说，给我们的就是太多的记忆了。 你认为打开俄罗斯之旅应该是从莫斯科开始？ 对，应该是从莫斯科开始的。对， 首站就应该选择在莫斯科。 对， 刚才提到那么多的。印象啊，我们不管是色彩也好，风格建筑风格也好，还是那样一个特别大的特别有名的广场，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来听一听啊，就跟我们讲一讲在莫斯科旅行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能中国游客啊知道但是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还必须要去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在你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 是这样，其实莫斯科呢，它是一个它现在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的首都，它同时是一个文化大城。 嗯， 就是莫斯科它本身呢，就是它从它这个俄罗斯有沙俄开始，一直到原苏联的首都，到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它一直怎么说呢？宣扬的是一种文化，大国的一种文化，在这边你是可以看到的。整个这个莫斯科呢，它博物馆很多，它有65个博物馆。啊，65个博物馆、那同时呢，他这个人，他莫斯科的人呢也特别喜欢文艺，然后呢，包括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以前都应该知道，小时候我们都愿意给我们送到这个80后，我们愿意送到文化宫，少年儿童文化宫， 少年宫， 对， 文化宫， 你看这文化宫哪来？文化宫其实就是跟原苏联学的， 从那儿， 对，因为原苏联就有文化宫，整个这个到现在莫斯科也有，整个这个莫斯科这个城市有70个文化宫。 然后呢，包括我刚才说的，还有这个有这个65个剧院， 嗯， 然后同时呢，有121个剧院， 嗯，有六， 然后有65个博物馆，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地方呢是可以去参观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就是要去的可能就是克里姆林宫， 对， 但实际上呢，就是呢，莫斯科的这个油画文化这个产业非常的发达，它有全世界最顶级的画廊， 嗯， 特列季亚科夫美术画廊， 嗯， 它所展示呢是是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油画的最高，怎么说最高境界， 嗯， 因为我们中国的油画呢，很多多多少少的都会 受到 俄罗斯这个油画的影响。 其实我想不光是这个专业的人士啊，其实咱们在小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小的时候一篇课文当中，我们曾经学过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嗯， 对， 其实这幅画它的这个来历，它对于中国人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呢，这个作家，这个画家太有名了，就是列宾嘛。 列宾，嗯。 但是这幅画呢，没有在莫斯科， 没有在莫斯科。 这幅画是在圣彼得堡。 嗯。 啊，我还亲自也去看过。 嗯。 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不是我们常规旅游团所去的博物馆。 哦，这还真不是。 对，它真不是，它是在位于涅瓦大街上，它是在这个普京广场。 嗯。 在它的后面叫俄罗斯博物馆，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列宾的这个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嗯。 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莫斯科的这个特拉捷科夫美术馆也有列宾的， 哦，也有 很多的名画， 这个， 对， 啊， 有很多的名画，包括列宾啊、列维坦呀，啊，苏里科夫啊、希施金啊， 嗯， 等等，这些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大画家的画都是在那里。 嗯， 咱们在说刚才说到列宾嘛，列宾他其实是属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巡回画派，因为整个我们知道这个沙俄时期嘛，整个俄罗斯他没有文艺复兴， 嗯， 啊，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沙俄还比较蛮荒。 并没有同时波及， 并没有同时波及这种文艺复兴的这种火种，嗯嗯嗯。那么其实呢，俄罗斯的整个这个文化大产业呢，应该是在18世纪左右才开始慢慢崛起的。 它晚， 所以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俄罗斯整个这个，包括它的这个文艺方面、文化方面、作家呀，包括科学方面等等，它快速崛起的时代呢，就是在18世纪左右。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它的油画也在崛起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它当时呢，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画风啊、画派啊，都是以画这个圣像画为主。 嗯，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教堂，去可以看到东正教的这个教堂啊，和基督教教堂和包括天主教堂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东正教教堂的壁画、圣像画特别的漂亮，很多。为什么？其实也是出于啊，就是说这个民族当时没有太多的文化，所以要人了解圣经，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圣经故事 形象化、 具体化， 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圣像化。 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服务于统治者嘛， 嗯， 因为这个当时统治者的核心嘛，这个他的核心宗教核心就是东正教， 嗯， 所以他希望他的这些宫廷画师还是以画宫廷画为主。 哦哦，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18世纪、19世纪左右呢，这整个这个尤其是俄罗斯他打赢了这个俄法战争， 嗯， 当时亚历山大一世带着自己的代表团一下去了巴黎， 嗯， 当时的巴黎已经非常开放了， 嗯， 对不对？因为这个巴黎和会那时候已经有了， 嗯， 已经攻陷了巴士底狱，那时候已经100多年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去了之后，整个这个俄罗斯啊，这些年轻人啊，这些新兴的贵族一下开阔了眼界， 对， 他们觉得哇，这个俄罗斯太落后了，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所以回去之后呢，等于影响了这个俄罗斯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这个画家，包括他的作家方面。 嗯， 那么这些画派的很多画家就想，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画这些圣像画？ 嗯， 对吧， 嗯？ 因为很多的，我们为什么不去画一些老百姓啊，这些田园的生活， 而不是 画 人 像？不， 嗯， 是，其实就从一种这个圣像画变成了一种现实主义， 嗯， 然后再从现实主义变成了这种批判主义。 嗯， 所以呢，就是说衍生出了一种画派，以列宾为首的， 嗯，对， 对， 对， 就是叫做巡回画派。那么他们会定期的在俄罗斯整个这些大的城市进行自己的画展， 巡回画展 、嗯，所以衍生了这种巡回画派。 嗯， 那么巡回画派的最主要的作品在哪儿？那么呢，就是我就说了，就是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美术画廊， 哦， 非常的著名。所以说呢，如果呢，就是游客呢感兴趣呢，在莫斯科呢，真的应该花时间去看一看那个画廊。 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忽略的一些细节。 对， 如果你给它连接起来，你会发现其实跟你的那个兴趣点离得并不远。你会发现你会打开一扇更宽阔的这么一扇大门， 而且在你儿时的记忆中可以找到一些闪光点。 我不知道袁一也是学过这样的， 当然学过， 是吧？这篇课文 太经典了，对， 很久远了，很久远了。所以这么一说的话，你刚才提到说俄罗斯是一个文艺之城，是一个艺术之城的时候，我就在想从哪一方面入手。这一听啊， 从 对， 包括从电影也可以 考虑到，没错， 对吧？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很有名的， 是的， 它主要展示的其实是一些艺术电影和人文思考的一些东西。 嗯， 它每年一届嘛，每年一届的莫斯科电影节。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走在这个莫斯科，我们车行走在莫斯科大街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莫斯科这个电影制片厂那个他那个雕塑、很熟悉吧？ 我们如果看老电影，来自原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电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图标， 对， 看那个 logo， 一男一女，一个女性拿的是镰刀，男性拿的是这个锤头，是锤子， 对。 所以呢，这个雕塑其实影响了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包括以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些老的电影制片厂的这些， 其实都受它的影响， 这些 logo 受到它的这个原苏联的很多影响， 对， 很有意思，对。 从电影方面是这样，从刚才的我们说到油画方面，其实俄罗斯更多的，你刚才说到文艺的话，俄罗斯的文学，俄罗斯的这个艺术、舞蹈等等等等，无论哪个门类，在世界上其实都是有它独特的重要的地位。 对啊，而且俄罗斯人是全世界出名的，就是爱看书的。 对， 就到现在为止，就是俄罗斯的人的这个普通阅读量，就是没有电子产品的辅助，他只是读书的话，俄罗斯人的这个阅读量也是全世界第一的，还是排名第一的。他的这个列宁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就在这个红场边上嘛。这个图书馆的藏书量啊，也是全世界排名第二的。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是，正好说到电影，最近咱们这儿也有一部俄罗斯电影在上映。我们在间隙的时候， 哦，对，这跟世界杯还有关系。 对，最后一球这首俄语歌，也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俄罗斯城市之旅。 Окна зарастают прозрачной водой. У воды нет ни смерти, ни дна. Я прощаюсь с тобой. Горсть тепла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зимы донесем пять минут до утра. Доживем наше море вины поглощает. Время, дыра — это все, что останется после меня. Это все, что возьму я с собой. 史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 长阳浩瀚出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脚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克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普列、阿杰林、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的俄罗斯城市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俄罗斯城市之旅来到了最后一站，因为明天经过明天啊，我们的圣彼得堡的这个三四名之后呢，比赛之后，在后天，也就是后天的凌晨，应该是准确来讲，大家就可以看到来自俄罗斯世界杯这次的决赛总决赛的到来， 应该是在晚上 晚上 对， 我这已经倒时差倒不过来了。我的倒时差呢，并不是由于旅行带来的， 而是 看球赛带来的， 隔壁国家的球赛。对， 其实一说到隔壁国家，大家想，隔壁国家有什么样时差？我们今天的一提到这一次，一提到莫斯科，一提到俄罗斯，这个时差就不是非常小， 真的挺大的，飞过去时间也长，然后时差也有个5-6个小时。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向导，来自中信旅游俄罗斯部的孙爱军，爱军你好。 哎，你好。 阿军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它的首都莫斯科哈，我们说到莫斯科的更多的一些是文化方面、艺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展示。 是， 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说离咱们更近的啊，离老百姓生活更近的， 就是你去那儿以后你可以自己体验的，那就是好吃的。 哎， 爱军刚刚这样评价莫斯科，说莫斯科好吃的可多了，是全俄罗斯你能吃到最多好吃的地方。 刚才一听这个，有人的眼睛就瞪大了哈， 对， 就不知道 光芒 啊，为什么呢？没听人说过呀。 话说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啊，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印象，就是对于俄罗斯，我是认为，它可能跟德国的美食水平差不多。 通常我跟袁一说莫斯科吃的时候，他说啊，大列巴嘛，就是大列巴嘛。 我还专门 可以买面包， 我专门在老莫买过大列巴，还不便宜呢。 那应该是改良版的， 那也是改良版的。 对，包括你在国内喝的格瓦斯也应该是改良版的。 那跟我们说一说正宗的大列巴什么样？ 其实大列巴呢，就是俄罗斯人的主食，它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面包。 面包 因为俄罗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小麦产量非常多，然后呢，黑麦的产量也非常高，它是小麦黑麦混合发酵的一种面包，让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 外面硬，里面是软的，嚼起来酸酸的。像这种面包，它其实主要配的什么吃呢？它主要配的是俄罗斯的酸奶油吃。 酸 奶油，对、 哦， 不光俄罗斯，就是乌克兰啊，包括这个俄罗斯啊，他们都吃这种东西， 嗯、 配着酸奶油抹在一起。包括这俄罗斯的传统美食啊，像红菜汤，啊，一定要配上酸奶油。 嗯， 这真正的标准的红菜汤啊，一定是牛肉做的， 哦、 牛骨和牛肉熬出来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红甜菜一起做成这种汤。然后呢，这个汤盛上桌之前呢，哎，再崴一勺酸奶油，然后等你喝的时候呢，用这个小勺搅动酸奶油，配着黑面包一起来吃， 嗯、 味道非常不错。 我突然就觉得说，俄罗斯的好吃的或者他们日常吃的东西里面，虽然不像德国那样都是大肉，不是横菜， 嗯， 可是其实热量也不低， 就是俄餐当中， 对，你吃什么都要加一勺酸奶油， 奶油， 因为跟它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嘛， 气候 跟气候有关，尤其这个在莫斯科在森林当中嘛，所以说它冬天的时候真的是有极端气候的， 嗯， 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40度， 嗯， -20度很普遍，所以呢，人就要补充热量。 热量 那么呢，这个奶油就是这个补充热量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食材。 嗯， 那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就是传统的俄罗斯菜嘛，就是我们都说这有四大金刚，对吧？这个四大金刚就是胡萝卜、圆白菜， 嗯， 洋葱， 嗯， 再加这个甜菜头， 嗯， 啊，这些属于四大金刚， 就是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 听起来都挺脆啊。 然后，但是我说这个俄罗斯啊，它这个莫斯科这地方美食多呢，是因为这个莫斯科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啊， 它的美食呢，就是呢，不光来自于本土的，像俄罗斯族的，我说的这些东西，它的这个美食来自全世界各地， 嗯， 啊，包括这个俄罗斯有很多的民族嘛，就是它很多民族是穆斯林，啊，比如像阿塞拜疆啊， 对， 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呀， 对， 然后呢，包括这个像这个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格鲁吉亚族啊，啊，他这些民族风味的餐厅很多啊，这而且呢，这个民族风味的这个餐厅的这个物美价廉， 嗯， 而且呢，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嗯， 比如说像这些民族餐厅，他们最大的就是烤肉串，俄罗斯的烤串非常不错，不像我们这似的就是很小，他们给的非常慷慨啊，就是 还更大， 对对，大块的牛肉，大块的羊肉， 嗯， 然后呢这个给你端上来，还要配上他本民族的这些蔬菜，而且在莫斯科呢，你包括你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餐厅吃啊，包括阿塞拜疆的餐厅吃，他这些蔬菜都是从他这个本地空运过来的， 哦， 啊，不是这个在产自俄罗斯的， 嗯， 这个所以呢，味道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鲜美， 特别像是咱们这个火锅店说我们的食材都是从四川重庆来的， 嗯， 啊， 空运过来的， 原料都是从那儿来的， 但是那边应该是保真的， 嗯， 对，因为毕竟人家有民族信仰， 所以这个他们更多的丰富的这个美食， 对，丰富的美食， 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对，包括日餐也有啊，日餐包括两只筷子呀， 嗯， 你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日餐，走的， 哦， 大街上你可以看到，哎，你发现有两个筷子一个 logo， 你知道那是 日 餐，日本 餐 的， 哦， 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意大利餐呀，这个包括欧洲餐，像还有一个餐厅非常不错，叫小白兔，啊，小白兔特别非常， 啊， 这个餐特别好吃。 我以为是奶糖改良了， 包括还有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欧洲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厨师，他是一个这个电视上的这个娱乐厨师， 哦， 他叫 Jamie Oliver， 嗯， 这个 Jamie Oliver 他本身就是特别会做饭，而他在全世界开了很多明星厨师，开了很多餐厅，然后他的餐厅在莫斯科也有， 哦， 啊，非常的好，就是你可以进到里面可以搭配餐呀，啊，搭配酒啊，也非常的不错， 嗯， 这都已经开始朝网红餐厅发展了。 啊， 很有意思。 那说国际化都市， 对，而且呢，在莫斯科你可以喝到全世界很多的酒，很多种类的酒。 这个我们相信。我们刚才说，这个 俄罗斯人太爱酒， 就喜欢俄罗斯的人也肯定喜欢酒。 俄罗斯的啤酒也非常棒啊，除了伏特加，俄罗斯的啤酒也种类非常多。 嗯， 这个包括传统拉格啤酒啊，包括这个一些就是特种啤酒、果味啤酒啊，包括这个精酿啤酒啊，很多种类， 嗯， 很多品牌。 嗯， 你可以在酒吧里喝，然后你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酒店了，你看酒店周边。有一些小的超市，超市里也可以有卖那种散装啤酒的， 嗯，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 超市有卖 散装 啤酒的， 对，有散 装 啤酒的，你可以去打， 哇， 啊，你可以去打啤酒， 哦， 而且呢，价格还不是很贵， 嗯， 大概他们会给你提供这种打的这种散装的啤酒桶， 哦， 然后大概从150卢布到300卢布不等，大概一升， 这样的一个价格。 哎，光是啤酒可以散装吗？那伏特加能散有散装吗？ 伏特加还真不能散装。但是这个俄罗斯， 想起来咱们小的时候看那白酒啊，中国是有散装的，是吧？ 拿一个瓷碗， 对 对， 给你打一碗儿。它但是在那是啤酒是散装 啊，啤酒是可以买到散装的， 伏特加 非常新鲜的鲜啤 啊，伏特加都是一标准 啊，伏特加都是标准的。然后伏特加它种类不一样嘛，它价格也不一样，然后有便宜一些的，然后也有贵一些的。你会发现这贵一些的伏特加它是锁在保险柜里的。 哦 哦、 啊，对，它是上锁的， 我的天， 它是上锁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 它是因为他们太爱喝酒了，怕是、 不是因为他那个品牌的伏特加， 我在 那个品牌的伏特加是有年份的。 哦，是这 样，它就跟这个 cognac、跟这个 whisky 干 对干邑啊，包括红酒，好的红酒是 要储存的， 要储存的。 嗯， 你是可以收藏的，它有一年，它就是做出多少，它是有序列号的。 我真的刚才以为说那个太爱喝酒了，就怕那售货员说哎实在忍不住了，大家喝一口，缩起来。 对，好的伏特加一定要配鱼子酱。 对，我刚想问，有这次收到了朋友从俄罗斯给我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黑鱼子酱 啊， 那你中奖了，黑鱼子酱是最好的 哦，还挺贵，那一小盒卖1000多块钱人民币， 我的天， 没错，这个鱼子酱被称为黑珍珠， 嗯。 这个鱼子酱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这个红鱼子酱，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马哈鱼， 稍微大一点。 对，然后这个包括三文鱼的红色的鱼子酱。 嗯。 那么另外呢，一种就是鲟鱼了。 嗯。 鲟鱼呢，就是主要产自这个俄罗斯的里海。 哦。 啊，里海附近，以前这个里海就是现在就是克里米亚那个地方。 对。 啊，那个地方是它跟伊朗也交界。 嗯。 那个地方产这个鲟鱼，那鲟鱼的黑鱼子酱呢，就价值连城了。 嗯。 它是按克来卖的。 嗯嗯嗯。 啊，像刚才这个袁一说的，这是。一小盒就很贵， 嗯、 1000多卢布吧， 1000多人民币 1000多人民币啊，1000多人民币，那真的很贵， 很贵， 应该好的大好的这个鱼子酱的话，大概的话，它是按100克一个小盒，大概的话1000多卢布。1000多卢布，2000多卢布，它根据它的直径大小， 哦、 它是不一样的， 嗯、 对， 嗯所以， 而且开盒以后说一周就要吃了， 对，开盒以后一定要一周之内， 我都舍不得轻易打开， 对，那个一定要吃啊，那个对，那个对女性皮肤特别有好处， 是吗？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就是回头就打开， 对，当年这个为什么这个伊丽莎白女皇那么漂亮啊？当年真的没少吃鱼子酱， 哦， 你看她当年跟这个土耳其打仗。这个把里海给占了，你看这个鱼子酱源源不断的，就像这个俄罗斯的宫廷菜了。然后鱼子酱文化还整个这个像欧洲向西欧传播，也成了这个法国。这个大法餐的一道， 对 对 对对， 特别这个好的一个美 食。法餐上也就是放那么一点来佐个味儿， 对， 嗯 对， 装饰一下， 对对对。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配酒的菜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嗯， 在那儿我们可以选择的餐厅很多，选择的这个风味很多。关于酒的这件事情呢，在那儿有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因为中国人啊，我们一说喝酒啊，就是一个劝酒这个文化啊，它非常的浓郁啊， 感情深意同温。 在俄罗斯跟朋友们一块喝酒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感受，会不会跟咱们一样？ 还不是，俄罗斯人喝酒是比较随意的，他不会强迫你， 就是强迫自己是吧？ 就是我们在一起去酒吧了，一起喝啊，就是随意，大家随意喝。然后他另外跟我们喝的，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如果喝酒的话，总会要一点下酒菜之类的。 嗯哼， 我们吃饭的时候喝酒的多。 对，但是这俄罗斯人他喝酒喜欢干喝。 嗯， 他喜欢干喝。 伏特加干喝。 伏特加他有时候在酒吧里他会干喝。 嗯， 然后呢，这个啤酒的话，他你可以看到晚上的时候啊，特别在世界杯期间，我去看了，哎呀，整个这个酒吧门口，哎，站了很多人，大家都站着。拿着啤酒，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喝， 嗯、 很有意思。 这个跟欧美是很像的、啊。 对、 就是， 拿一杯啤酒站一晚上。 这一看就是这个酒吧老板的这个口气，拿一杯啤酒你站一晚上。 还好不占座。 你续个杯啊。 有可能他不停的在续杯。 对，嗯，刚才说到了莫斯科，它整个的这个环境应该是更国际化的。 对，更国际化一些。 那么对比其他城市，因为您也到过俄罗斯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它的这种就是它的繁华程度。他的夜生活的这个丰富的程度，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选择，他是不是就是在俄罗斯最好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座城市吧，一座是莫斯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马上提到三四名的 对圣彼得堡了， 圣彼得堡 真的这两座城市真的就是一定要去。 嗯， 然后呢， 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 这两个城市，咱们从这个从。就是人的感受上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去了之后，我感受这个圣彼得堡人更温柔一些，然后说话更柔软一些， 哦， 然后这个俄罗斯人可能更强悍一些，更硬一些。 莫斯科就像我们的北方城市， 对，就是莫斯科，你就感觉 说的是北方话， 你就感觉莫斯科就像一个 真正的男人， 男子汉， 对对，就有点像这个北极熊， 嗯 啊、 嗯 就是，但你到了圣彼得堡之后，你会发觉圣彼得堡就像一个温柔的少女， 无能软语， 对，就是这个婀娜多姿的。而且呢，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你看它就是有桥嘛，有河勾勒出的城市，很美，确实更女性一些。但莫斯科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大楼、森林，然后呢，钢铁式的这个斯大林式建筑，你会感觉就是 开阔雄伟， 对，像战士一样。所以这两个城市就是从外观的感觉，就是包括从这个接触它当地的人的感觉，给我感觉是这样的。 我最后有一个小问题：俄罗斯这么幅员辽阔，它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语言有方言吗？俄语当中 没有方言，还真的没有。对，都可以 听懂。只要学会一种俄语， 都说的是 全俄罗斯 俄国普通话。 对，只要是俄罗斯族的，只要是俄罗斯族的，他的俄语一定是标准的， 是俄普。 对，但是如果说不是俄罗斯族的，比如说以前的加盟共和国， 有其他民族语言。 对，比如说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比如像乌克兰，他们也说俄语，但是他们的俄语就有自己的地方口音了。 对， 比如像当年的斯大林当时这个是格鲁吉亚 人， 但是他的格鲁吉亚，他出生在格鲁吉亚，但是那时候的格鲁吉亚，他其实属于沙皇俄国 啊， 但是他就是有浓重的格鲁吉亚 口音。对对对对对，说到这里呢，我们俄罗斯城市之旅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 对、 这个 还挺不舍的，虽然我没有关注球赛。 四年一次，刚才袁一在一开始提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真的是就像你心爱的一件礼物，但这个礼物呢有可能它不是说永久存在你这里， 消耗品。 我可以这样讲吗？它就像一面锦旗，流动锦旗，是吧？ 可以。 这个流动的小红旗呢，它要去别的地方了。 对， 在你这里其实也不是属于你的，它属于所有的喜欢 球迷、 喜欢球的、喜欢球赛的、喜欢更多的来自这个世界各地文化的朋友们。 对， 那么在四年一次的这样一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最后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有依依不舍的这种情感。 是， 但是不要紧，我们听到了艾军还有包括你的同事们介绍的俄罗斯城市，这十一个城市当中那么多的城市，那么丰富的一些文化，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城市的这个面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俄罗斯感受。 对， 对，没错， 对，去寻找一下真正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城市，和你印象当中你对它的初印象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点，还有哪些不同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探索的经历。 最后短短的十秒钟时间，那个安军告诉我们俄罗斯说干杯怎么说啊？这或者说喝一杯， 走一个。 我还真不会说俄语。不会说俄语、 如果说我想到一句，乌拉 乌拉 乌拉乌拉，对， 乌拉， 对， 是吧？ 对， 乌拉其实是万岁的意思 啊。 我们通常 在庆祝的时候是可以 庆祝的时候， 对，高兴的时候， 对， 对 吧？ 对对对。再次感谢艾军，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各位带来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对他只要说。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好的。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因此呢，2018世界杯纪念钞是集三大首发于一身，作为世界杯纪念钞的鼻祖啊，在今年5月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了。不仅仅是关注火热，目前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钞难求的现象了。 好的。据了解呢，这枚纪念钞在设计方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请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钞呢，每枚面值是100卢布。那么纪念钞正面表现的是足球精神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门将的列夫雅辛先生，他不仅是历史上的传奇门将，更是俄罗斯足球骄傲。